明，他承认自己放假并和家人在这个时候离开澳洲，对受山火影响的国民构成冒犯，对此深感抱歉，又说会提早结束假期。澳洲的广泛地区自今年九月起发生山火，已经焚毁超过700间房屋，几百万公顷的土地受波及。澳洲目前仍然有超过100个火头，消防人员加紧扑救。受大火和热浪影响，当地经历有纪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两日。两名志愿消防人员被派往悉尼附近救火的时候，在途中遇到车祸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下午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95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5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9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8元，跌2.8元，阿里巴巴206元，升1.2元，盈富基金28.05元，升5仙，中国移动64.1元，升1.65毫半，友邦保险79.7元，跌4.5毫半，中国平安91.6毫半，跌3.5毫半，信宇光学科技138.4元，跌5.5毫半，富力地产14.62元，跌1.2毫二，中国电信3.15毫半系升7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英镑10.171，瑞士法郎7.973，澳元5.372，加元5.939，新西兰元5.144，欧元8.67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6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3,755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44美元，卖出1,4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咧，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消散，龙尾星河名居。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龙尾去到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至2020年的6月30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圣诞节咧，我最想同一家人咧做一出圣诞舞台剧，咁啊，梗系耶稣出世啦！点解啊？我可以试下做马槽里边嘅 B B， 再次感受俾屋企人包围嘅温暖啊！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荧幕上陪审员多数系配角，但现实上就系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嘅被告有冇罪，就系由陪审团决定嘅。 做陪审员系公民责任，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佣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请你嘅嘉宾咧又夜路 ，hello， 不过今日冇咗个主音， 系唔紧要啊，重要嘅四个喺度得啦， 系啊，佢哋话系你哋几个教佢唱歌噶嘛， 啊唔好咁讲，有次提点下佢啦， 喂嗱、你哋呢一个 project 系咪叫做系少少怀旧嘅三部曲嚟噶？我想问一下，嚟到而家系相聚一刻啦，之前有男儿当入啦， 动漫三部曲咯， 动漫三部曲， 男儿当入啦， 系啊。 新類型人的愛啊， 到呢首啦，相聚一刻啦， 係但係點解係咁？係開頭已經有個構思，就係要做曬三首，點解會有呢個 idea 其實？ 其實咧，我想回應翻懷舊嗰度啊。其實我哋唔係諗住懷舊噶，但係我哋中意啲卡通動漫真係好舊。 哦， 講翻我哋個年紀嗰啲人，即係同佢有啲 connection 啊。 哦， 咁就揀翻嗰年代嘅卡通片咁樣咯。 但係點解揀呢三個嘅？即係呢三個嘅 reference 咧？ 即係其實《男兒當入》就係男仔都有睇過噶啦，《男兒當入樽》係先。咁高達 我真係心虛個人啊！ 有啊嘛，有睇啊嘛， 有 冇啊？冇咯。 其實我冇，其實我 就算冇心夠都會睇過下嘅。 都係睇過 係咩咯？我知係咩咯。 咁第二首就係《新類型的愛》啦，高達啊，係人都識噶啦，冇睇都一定識噶啦。 佢個措辭幾好啊，個係都識咁識嘅。 係啦， 係。 相聚一刻就有啲唔同嘅，相聚一刻就純粹我哋傾即係新歌嘅時候咧，就呢四個字即係彈咗出嚟，就覺得哇好靚，好似有啲意境，有啲畫面。咁呢個故事就好似好順理成章就出咗嚟啦。咁然後就俾我哋嘅 同埋嗰套卡通片本身嗰個 mood 都係好淡淡然啊， 愛情劇、 愛情嘢咁咯。 係， 但係我覺得係時候野佬要做一隻正經嘅情歌，因為好耐都冇做過啊。之前係星火好多年前啦。跟住一路都係搞笑啊玩啊咁樣，跟住如有一隻啊 grand 嘅正經嘅情歌又得唔得咧？咁樣就做呢首啦。 OK， 咁嗰陣時係有咗 idea 就即刻你要砌個 melody 出嚟㗎啦嘛。 其實咧我就櫃桶有好多貨嘅，咁我覺得咦， 即係好多 grand 嘅情歌嘅， 呢一隻都啱數喎，不如拎出嚟俾大家聽下啦。 係， 大家就OK 啊，幾好啊！ 你拎咩出嚟都係咁嘅反應啦。 我想問喺你心目中嗰種要 grand 嘅情歌係需要啲乜嘢嘅元素咧？但係 幾個考慮嘅， 係 咁。編曲嗰度啦，編曲嗰度一定要有啲弦樂啦， yeah, 大量嘅弦樂啦，同埋個抑揚頓挫啲氣氛要高低要好靚嘅咁樣 ，range 大啲， 係啦係啦，咁melody 都要好 pop 嘅，即係一朗朗上口一唱個 melody 大家記得嘅，咁呢啲元素必定要有，咁、所以我哋二話不說就揾咗 Alan 同埋 Janet 幫我哋做監製啦。 哦，係啊，佢哋玩電影配樂啊， 係啊， 嗰啲、都係出色嘅咁樣。 其實我哋揾佢嘅時候咧，都知佢最叻做呢科嘢。 Yeah. 所以唔使講嘢，Alan 有隻歌咧，揾你幫手得， 係 知啦咁咯。 哦， 啦。 但我想問一下啦，因為今次揾咗填詞咧，就係揾咗阿鄭敏嘅， 嗯， 第一次合作。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知道咧，佢之前都填好多情歌嘅，例如 Dear Jane 啊嗰啲填得好好嘅咁樣。咁啊，小烏啊識得佢嘅，約出嚟傾偈啦咁樣。我仲以為喂鄭敏有靚女傾偈正啊， 咁我識幾時啊？ 跟住咧， 你撈呢行嘅， 我唔識㗎，我唔識佢嘅。 係 咁啊，小烏為咗個 friend 出嚟，咁啊出嚟咯。喂，男人嚟嘅，仲要高大靚仔，咩事啊？咁樣咁跟住我哋講呢個相聚一刻呢個 concept 啦。但佢太年輕啊。咁咧 未睇過， 係未睇過， 唔知咩嚟嘅。 我想問阿瓊，你有冇睇過《相聚一刻》㗎？ 嗱，我真係未睇過嘅，但係之前同 Savio 傾咧 ，Savio 誒陳心妍咧，佢係好中意，所以你知道嗰個年代即係咁多。 哦，係啊 ，Savio 好中意添， 係。但係可唔可以俾少 reference 咧？其實呢一套嘅動漫係講啲乜嘢嘢㗎？ 咁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女人啦， 得佢知。我可以提供多少資料咧？本來咧嗰個港版卡通片嘅主題曲咧係陳松伶嘅唱㗎。 哦， 松松姐姐， 係啊， 係啊。 所以你睇下個年代，所以即刻有多。 所以我哋首歌個尾段嘅音樂咧，係 echo 翻原裝嗰首歌噶。原裝嗰首歌係能共你相遇咁樣啊嘛，係啊，咁啦，咁啦。咁我哋最尾嗰個延續都係用翻呢個 melody 噶， 係 得得啦得得，不過唔知大家覺唔覺啦。 哦 ，OK， 咁 hidden 嘅呢個 係啦係啦 ，hidden 嘅。 咁但 係 嗰個 故事係講咩咧？就係講一個女人個老公死咗，咁咧就將間屋去分租俾唔同嘅人咁、yeah. 樣， 劏房嘅、 啊，劏房咁樣啦。跟住個男仔就住喺嗰度， 小鮮肉， 小鮮肉住喺嗰度咁樣啦。咁其實嗰個女主角都好後生嘅啫，就慢慢發生一段 曖昧嘅關係。 曖昧關係， 點解由佢哋把口講有一個係小鮮肉，加過一個女嘅屋主，出到嚟硬係有種即係咪浸温泉嗰種 feel？ 你知唔知就係正正因為呢、這個我哋有帶出呢個咁嘅化學作用咧，所以今次 MV 我哋特登唔出鏡啊。 係，因為你有份演㗎，你做嗰、那個好刻薄嗰男朋友㗎。 係啊係啊，即係淨係得我一個，其他我哋唔能夠呼添咁樣。出場一定會變咗笑片嘅，因為係啊， 絕對會， 所以就係咁解咯。 哦 ，OK， 咁所以你就輕輕都同阿鄭敏講咗， 係 其實係咩嚟嘅，跟住就交俾佢， 係啦，跟住佢寫咩就再佢自己演繹啦，咁樣咯。 哦 ，OK， 咁但係有冇要求話其實最好襯翻係嗰個動畫， 其實唔使 用劇情嘅，冇嘅，即係悲傷呢四個字。 有大概交代咗一個故仔咁樣樣俾佢咯，類似係咁樣啦，男男女女咁樣呢樣嗰樣。 係你又睇下食下， 唔係一個單一嘅即係正常嘅愛情故事咁樣咯，即係想有啲另類啲嘅角度去睇一啲關係嘅咁樣。 OK， 而呢個角度就係 一啲 相聚嘅 相聚啊，唔係一啲少少偷情，即係啲唔正常關係嘅關係咯。 OK， 即係偷情 feel 咁樣。 终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下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艳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爱放空，连风吸过情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否管我的过程，如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矛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秘密点起了快感，会共谁 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和情深浅也飘不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发刹那冲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做泡影。这刻我能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栖身太空，和你痛又快地进入黑洞之中。 但去到嗰個 MV 方面咧，今次我見到係有少少，你唔中意用懷舊呢個色彩啦， 我以懷舊， 但係有一種嗰種嘅通喺中間， 九十年代通咧，其實呢個係 黃家衞 feel， 係， 其實呢個主要係我哋 MV 導演啊 Dion 係啊 ，Dion 我成日讀錯嘅名，係啊 Dion 佢嘅主意嚟嘅，係啦，咁我哋其實就冇同佢講過刻意話想要一個九十年代 feel 啊咁樣嘅嘢，咁啊咁啱。同阿導演就升到呢一樣嘢咯，咁佢就拍到出嚟。我哋其實一睇應該哇，好正，好中意。跟住其實嗰個只不過係第一個 rough cut 嚟嘅啫，係已經覺得好正啊。咁就夾到隻歌咯，成件事同埋個古仔啊嗰啲，其實都唔係我哋嘅 idea 嚟嘅。 嗯， 係啊，全部係導演去發揮嘅呢個。 O K， 咁 導演揀女主角揀得好好啊， 佢哋啲 MV 次次啲女主角都揀得好好。 都讚話哇，個女主角真係好靚，完全唔似係佢哋 MV 女主角。 係 啊， 我睇咗我都覺得唔係。 我都好似睇緊人哋啲歌咁啊。 係，但係點解會揀明你去做其中一個角色咧？唔揀另外嗰啲四位 咧？ 我 自己講下啦。 唔關我事㗎，係導演揀嘅。因為導演就想揾一個喺我哋個成員當中，我哋已經一開始同導演傾嘅時候已經話我哋唔出鏡啦咁樣，咁佢就話，但係我都想有一個角色一個小角色係揾翻你哋啦咁樣，咁就我哋本身一致就即刻話擁阿康出去㗎啦，即刻話諗住 靚仔啲啦， 係啦，靚仔啲啦，唔好肉酸啦咁樣。跟住但係佢又唔中意喎，反而佢想要一個老啲嘅，即係同個MV 嘅男主角，因為當時佢已經揀咗男女角㗎啦。佢想一個男主角嘅對比大啲嘅，咁可能我又多啲鬚根啊、唏噓啲咁樣，就同阿小鮮肉嘅對比大啲。 其實我同佢一樣大嘅啫。佢講到自己老啲啦， 個外表啦， 所以唯有推落氣質係唔同啦咁。 係啦， 於是就揾咗你， 揾咗我啦。咁 哦 ，OK， 咁出到嚟幾有嗰種 化學 嘅效果，係個 casting 卡色幾好啊！ 唉，但係咧，弊在都有啲我哋嘅歌迷都 send message 俾我話，個 MV 好好睇啊！但係我一見到你出嚟，我都係想笑，都係有呢、這個，都係有呢、這個， 都唔係咁惡嘅咁喎。 係啊，因為唉、哎、見到你哋咧，我就覺得係喜劇嚟㗎。 哎，你咁惡鬧人真係好笑啦！ 冇辦法啦，因為你平時嗰啲作品通常都係行幽默嗰個路線多啲嘢嘛。咁但係今次咧，你哋自己覺得係首歌出咗嚟啦。譬如你哋各自喺樂器嘅部分啊，或者你哋覺得阿小虎唱成點啊等等，你哋覺得如何咧？今次啊， 其實咧 ，Grand 嘅情歌， 我第一次收到阿小虎唱第一水嘅 demo 嘅時候咧，我同阿康咧就喺我同阿康喺加拿大嘅，咁我同阿康聽過好多次，喂得、啊，好似 carry 唔到隻歌。 好擔心，因為我哋好耐冇做嗰啲咁工整同埋咁 grand 嘅歌，咁認真嘅歌，係啊，覺得阿胡係咪 carry 唔到啊咁啊，咁我即刻打俾監製 Alan 同 Janet 咯，喂，嗰度係咪點點點點點？大家都緊張好擔心嘅，但係再翻嚟香港啦，再執再聽啦。再錄多幾水啦，阿小烏開始捉到嗰個相處一刻嗰個 feel 啦，咁之後就好咗好多，都錄咗四個 section 啦。 OK， 但係有冇問佢點解會花咗咁耐時間 ？kick 係啲咩位啊？主要之類。 哦，啱誒， 係咪因為佢本身冇呢啲經驗啊？個人太乖。 唔係太多故事去投， 我哋投到邊個好啊？ 邊個講邊個好咧？ 講邊單係啊？相聚好多，係相聚好多刻喎、啊、佢。 因為啲心情上面嘅演繹真係難啲咁樣。 係啊係啊。 咁、 啊、 但係譬如你哋自己咧，樂器啊等等嗰啲嘅部分咧， 我哋譬如我錄吉他好順暢喎、啊，因為同阿 Alan 同 Janet 合作，佢哋好， 佢知道 好有系統㗎，佢哋即係出曬譜啊，即係你一坐埋去有份譜喺度，你對住即係嗰啲 chord 就先對住彈啦，咁有啲 melody line 嗰啲就即刻同佢一齊度啦，都好快好順暢就做到咯。 OK， 同埋佢哋好斯文㗎嘛，佢兩個，即係我錄 bass 嘅時候咧，我錄咗幾首好快啊，六個零鐘錄曬㗎啦。阿鄭咧就諗下，嗰粒可唔可以唔彈咧？你諗下唔彈會唔會好咧？好婉轉好。好客氣咁樣，哦，得，即係我哋好快，哦，原來都佢勁客氣，兜咗好多圈。我相信咧，佢行咗好耐，同唔同佢講好咧？同唔同佢講好咧？ 點講你渣好咧？ 係咪少啲同係你哋都少同女嘅幕後嘅製作班合作？ 係喎，真係第一次喎。 係 OK， 所以佢就揾到一個即係你感受到嗰種温柔啦。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小烏話咧，佢哋花好多時間去商量嘅。 係， 跟住唱完一 take 咧就。鄭咧就問 Alan 點啊 ，Alan 就話鄭咧點啊，小烏你覺得點啊？都花好多時間喺啲周旋嗰度嘅，因為佢要釘到好靚先得嗰啲嘢。 係、哦、啊，其實佢哋係好嚴謹嘅，同埋我自己同佢哋錄音嘅過程就覺得，唔知係咪佢哋做慣電影配樂咧，佢哋好講個 picture 嘅。即係個感覺，哦、即係佢唔會係啄住一粒兩粒音嘅，佢係成個意境，即係唔係話你打得準就 OK 嘅。係係啊，佢哋好講啊，咦有冇 mood 咧呢一個咁啊？咁呢個係同我哋以往嘅歌係有分別嘅。 同埋我錄吉他嗰日好大壓力嘅，因為阿鄭咧嗰日唔係好舒服，咁佢嗰啲語氣咧。阿康啊，你嗰度咧系点啊？ 我做错啲咩？开心定系点咧？ 其实佢应该系唔舒服嘅啫。 同埋成个过程咧，我哋唔可以太激动嘅，因为阿郑咧有 B B 啊嘛。咁变咗嗰阵时，我哋又唔可以太过即系太过激动喺成件事，要好平和。 我冇啊，我净系听到阿康啊， 好似好苦恼啦， 好似我搞到佢好唔开心咁咧。但系佢应该系唔舒服啫，其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澳门庆祝回归二十周年大会暨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他强调，处理香港同澳门特区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亦都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习近平说，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有四点重要经验，包括坚持包容共济，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他赞扬澳门政府在各类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做得有声有色。习近平又说，三十几年来一国两制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当然有关制度体系亦都要不断加以完善，但他坚信包括香港澳门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将一国两制实践发展得更好，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得更好，将特区治理得更好。汇丰银行强调，上个月关闭一个户口的决定与近日香港的情况并没有任何关系。汇丰银行在社交网站表示，在银行的日常运作中，每当发现户口的交易活动和开户时候所陈述的用途不相符的时候，会尽力协助客户提供所需资料。过去几个月一直与相关客户保持联系，以便对方尽快提供所需资料。由于该户口未能够符合相关要求，决定关闭户口。支援被捕者组织星火同盟在汇丰银行的有关户口上个月21日起停止运作，其后暂停以银行账户接收款项。警方昨日拘捕四名星火同盟成员，说他们涉嫌洗黑钱，又冻结一间空壳公司的银行户口，涉及大约7000万元。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认为，组织星火同盟成员涉嫌洗黑钱被捕，警方应该严肃跟进。他说，透过基金筹募的资金有机会支援暴乱，譬如可能为犯罪人士提供报酬，如果情况属实，有机会干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的洗黑钱。同时，如果组织中有人挪用资金作其他用途，就牵涉诈骗等的罪行。周浩鼎批评有泛民议员试图轻描淡写淡化事件的法律后果。他说，过往半年的非法行为背后似乎有源源不绝的财政来源，情况引起关注，警方有责任堵截有关的财政来源。港铁宣布关闭超过一个月的东铁线大学站听日重开，但 D 出口暂时无法使用。港铁表示，部分设施包括入闸机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修复，又预计 D 出口需时几个月才可以维修好。港铁又说，重开之后会继续进行风险评估，如果有情况发生会调整或者停止服务。副车务总监李家润再次呼吁任何人士停止破坏港铁设施或者任何危害乘客和职员的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6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6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9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3元，跌2.6；阿里巴巴206.6，升1.8；盈富基金28元，无起跌；中国移动64.05元，升1.6；友邦保险79.65元，跌5毫；中国平安91.7元，跌3毫；信宇光学科技138.3元，系跌5.6；建设银行6.62元，跌2仙；小米集团10.3元，跌6仙。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09.28，瑞士法郎0.979，澳元0.68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6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3,755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23美元，卖出1,4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中线有坏车，龙尾近天马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咧，交通系非常繁忙嘅，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敬业街一段，龙尾常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都市成花手，全家会起舞。 One two three， 骚动音乐节目主持， 唔使问啦，强实系打边炉啦， 梗系啦。因为一家人个个喜好都不同，但是可以摆晒落同一个报道。 暖粒粒之余呢，还体验到和而不同的精神。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点回家。 打波先来落雨，比赛先来咬柴， 着新鞋先来踢花，考试先来失手， 打机过关先来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尼泊尔裔嘅 Gilbert 点样可以从毒海成功走出嚟呢？ 喂，咁大家好啦，我叫 Gilbert 啦。咁我想讲翻我啲戒毒嘅经验啦。我学到两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自我控制同埋自我纪律啦。如果我真系做到咧，你哋更加做到啦。 想了解更多 Gilbert 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潘，你作为一个唔系好做家务嘅人，你觉得波城适合帮你做咩家务呢？ 啊，抹冷气机搬咗入嚟之后，可能差唔多一年都冇处理过，唔系好出到风啦已经，所以你可以去处理一下。 Hello， 我系 Miss 潘，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校援会。 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骚动音乐， 生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不识趣，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 亦都三点半钟嘅骚动音乐啦，咁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啦，就是、有野佬。咁啊，头先讲咗你哋呢首嘅新歌啦，叫做《相聚一刻》啦。咁摆到明就系要做一个系啊，好 grand 嘅一首嘅情歌嘅感觉嘅。但我都几好奇你哋几个咧，即系你哋中意听边类型嘅情歌噶？其实 阿康讲先啦， 阿康讲先， 好听嘅情歌啊。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嗰啲咯，啲細個好迷呢啲嘢噶嘛， 係 好迷呢啲， 即係都係至少 rock ballad 嘅 feel 嗰類咁樣， 好中意呢啲咯。 OK， 咁我就中意呢啲咯。 係，有冇原因㗎？但係呢首其實 呢首冇原因，我有另一首好有古仔嘅。 係嚟啊嚟啊！ 有一首係五月天嘅自由。 係。 咁就咁佢有句嘢係我给你自由，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咁嘅。咁嗰陣有个女朋友佢就去出去玩，咁就即係相聚一刻啦，出咗去。咁跟住佢就即係内疚咁就话返俾我知啦。咁跟住咁我嗰陣就唉咁我顶唔顺我唔得喎。咁我就send咗呢首歌俾佢。 真 係 係呀，就係我放你走啦。 係呀係呀咁囉。 咁樣嘅意思。哇，咁你今日做相聚一刻嘅时候有冇勾起你啲。 咁冇即係太耐历史前。 冇。OK。 阿康真係喊喎。 哎呦。 三机旁边我睇唔到。三机朋友。係啦。 少啦，少少啦。 哎呀，哎呀，感性啊！ 系 啊，你唔好去扮佢啦。 我想拍 story， 我想拍 story。 你都知道冷静下啲，你生活唔好 扮。好，我好出名呢啲嘅，讲呢啲嘢啊，会有啦。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热。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冷，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 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 我啊，中意啲直接啲，即系讲到好白嘅情歌嘅，即系嗰啲咩 Just the way you are，向全世界说爱你啊，即系我觉得情歌应该系咁样嘅，即系一个表达嘅一个一只歌咯，即系直接表达个 message 咁样，我中意嗰啲嘅。 哦 ，OK， 咁呢一首你觉得咧，相聚一刻够唔够直接啊？ 好直接噶啦，其实又黑洞又成咁样，系啊，系啊，系啊，大家即系睇，再慢慢细心欣赏嗰啲歌词，真系其实都几明显嘅， 系 又几有诗意，所以我几欣赏。 栖身太空， 填词人系啦。 进入黑洞， 系啊！ 佢哋一讲完之后咧，成个 grand 个气氛就会崩塌噶啦，咁样。阿明，你中意边首情歌？ 我听到讲情歌咧，反而我会谂起系日剧嗰啲主题曲噶， 哦、 即系你唔使识佢啲歌词，但系你一听到咧，你就会有嗰、那个。戀愛感覺，即係譬如我個年代係嗰啲 Love Generation 嗰扎咁嘅情歌啊，嗰啲咯，即係你其實唔識，我唔識聽日文嘅，但係一聽到咧，你又會有一個戀愛嘅感覺㗎，因為有個日劇嗰啲 picture 喺度啊嘛，即係嗰啲木村同松隆子拍拖咁嗰啲，所以。系啊，我自己就会谂到呢一样嘢咯。 O K， 反而系开心嗰类嘅情歌嚟，因为有啲人谂情歌系谂失恋啊、分开啊。 好少失恋 嘅 我。做咩啫？唔得嘅咩？ 得， 笑得最大声又唔系我，你啲队友啫嘛。明咩事啦？動き出したメロディー ラララララララ So Hey baby Wanna make love Wanna make love So Hey baby シャブリの午後を待って街に飛び出そう心に降る雨に傘をくれた君と 其实咧，我就最近咧揸车咧，听到人翻唱咗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 系 即系曾在我心如此深深。哇！点解呢个翻唱版咁鬼难听嘅咁样？跟住咧， 快小心啲讲。 好耐咧，旧歌旧时有人翻唱过嘅，咁啊咁鬼难听咧，咁啊忍唔住啦，就翻屋企就即刻听翻原装版先。 系 咁，原来咧嗰个年代嗰啲歌词咧系永恒嘅，即系而家都 work 嘅咁样咯。同埋首歌又几好听，咁我发觉原来我自己中意嗰啲系。 簡單而直接嘅失戀歌咯。 哦，係啦，而家通常要扭多啲花。 係啦，係啦，係啦。而家扭好多花噶嘛，咩閉起眼睛掛念誰嗰啲，即係好多扭花。但係歌 而家噶啦。 係啊，我都想講， 都應該有十年 嘅 啦。 係、哎、你好啊，係啦，即係我覺得嗰個年代嗰啲係比較直接嘅失戀歌咯，係唔開心就唔開心咁嗰只咧，我都係幾好聽咁咯。 係，喂，咁但係譬如而家寫咗而家呢一首啦，即係做咗《想象一刻》之後，會唔會覺得，咦，真係可以，我哋可以再做多啲係情歌系列喎，野佬咁樣。 其實之前都暗暗有做嘅，即係嗰啲嚴小姐啊嗰啲都有，都有嘅。但係都覺得野佬又轉㗎啦，下一隻又轉㗎啦，未必係情歌㗎啦，係、 哦、啊。OK， 所以而家呢個係算唔算三部曲啊？但係呢三 三部曲，三部曲 係啦。所以三部曲完咗之後，就會有另一個主題再。 係啦，下一次我哋係交友 app 啊嘛。下一次嘅 concept 微博，其實下一隻咧係情歌嚟嘅，點會唔係情歌啊？ 情歌嚟嘅， 你真係啊！可能對你嚟講唔係啦， 邊係情歌啊？嗰、那個 嗰、 那 個係情歌， 算係啦。 即係講交友 app 嘅， 交友 app 都可以有係情歌嚟嘅。我可以冇 哦，OK， 所以已經做緊 做緊㗎啦，我哋呢個禮拜錄音㗎啦，新歌係啊。 哦 ，OK， 哇，咁啊，而家聽住呢一首係少少偷情又黑洞又太空嘅一首好grand 嘅情歌先啦，係啦，咁然之後就再期待你哋下一 plug 嘅時候就係點樣講交友 app， 但係有一首嘅情歌嘅作品咧，咁啊，下次揾阿小妹上嚟又講下， 誒，佢最熟啊。 今日多謝野佬 ，thank you。 冇问题，个个攞正牌。这晚共对圈画过印象快，将酒尽忘却世间困难，半半清晒实会嗨。哇哦哇哦哦哇哦哇哦，旅伴烦躁与不耐烦，白过合照交代，百不安感。最是红袍放低收怀，你说的我实会拜， 再无法度。 人生投诉，时下潮铺，娱乐情报，大声畅谈游最贵奇情。心冇电，真心要暂停。今晚讲过的，记得别再提。定音放题，沿角山离场舞，潇洒的难追，各种资讯记不到。 过有 Yellow 一首旧嘅作品叫做《男儿当日》。跟住我哋都有几首系几男人随嘅作品嚟嘅，《高知论》啊，讲嘅系为自己。新歌《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为自己》。 人在这夜深，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似炭火雪地来赠送，懂你走一世得够，玩你走每进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地、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收尾，海边追风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赠送，苦白色，高雅优美，酒挂杯，看这么精美，愿酒通所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句，一种香气，走过通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生效呢一份经修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扫除主要障碍。众议院以385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协议，将会交到参议院审批之后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可以生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话，协议嘅表决将会喺处理总统弹劾议案之后先至进行。美国、墨西哥同加拿大去年九月底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命名为美墨加协议。去年十一月，三国正式签署协议文本，并各自送交国会审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3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70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9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4，跌2毫；阿里巴巴206.8，升2蚊；盈富基金28.15，升1.5；中国移动63.9。半升1.5，中国平安91.8跌2毫，友邦保险79.9跌2.5，港交所256.2升1.2，信宇光学科技138.4跌5.5，建设银行6.62跌2仙，美团点评102元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153，瑞士法郎7.967，澳元5.377，加元5.938，新西兰元5.144，欧元8.6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6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3755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9美元，卖出14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大会堂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近牛头角警署。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咧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之路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啊！今年圣诞一定要带埋爸爸妈妈去 shopping， 点解呢？因为我发觉佢哋两个咧越嚟越悭钱啦，唔肯买嘢俾自己啊，就等我买多啲嘢，送多啲圣诞礼物俾我爸爸妈妈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边种员工必须备之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备之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

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巡礼 ，Color 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 好啦，又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咧，我哋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啦， 最佳进步奖入围歌手巡礼嘅部分，今日有 Color， 系啦，今日有半队 Color 啦，有阿 Sammy 同阿 Michael 喺度嘅，系啦。喂，你自己回望翻喺19年啊，系啦，首先你哋一首初露啦。我哋嘅亞軍作品啦，係啦，咁然之後你哋開咗個 show 啦，咁係坊間非常之好評嘅一個嘅演唱會嚟嘅， 誇獎誇獎， 係啦，自己做完呢個 show 之後啊，等等嗰啲有啲咩感覺啊？其實係 沉澱啦，呢幾個月咁就其實一路就喺香港就寫緊啲新嘅作品嘅，係啦，咁如無意外都有一首會好快見到大家噶啦，係啦，咁就準備緊新歌啦，準備緊我哋下年嘅一啲 project， 因為今年都完結啦，係啦，咁就下年嘅演唱會啦， yeah, yeah, yeah, yeah. 下年嘅新歌同埋碟啦 ，OK， 係。但如果 review 翻19年嘅時候咧，即係自己覺得，譬如今年好嘅地方，或者唔係可以再好啲嘅地方，有啲咩嘢咧？問 Kala 嘅話。 有咩好啊 ，Michael？ 有咩好？你即系你都，你有冇进步啊？今年 互问嘅环节啦， 我想讲一个好旁门左道， 就 咩 大只啲系嘛？又大只咗同黑实咗啦。 呢个系佢话你哋喺呢个全香港应该系最大只嘅呢个 乐队 咯，乐队系啱嘅。 系啊， 佢系最大只嘅主持， 未到我。 系佢哋演唱会咧，啲 souvenir 系超级超级靓。 下次留翻套俾你啊！ 多谢，系我就系谂住 book 定呢件事啊，特登讲就系因为呢件事。 系，不过呢样嘢都系嘅。咁近年你搞新 show， 你一定系有嗰啲 merchandise 嘅。 系啊， 俾我咪叫带翻去一个留念。 不过我哋就都会谂一啲希望纪念价值重少少嘅，系啦，实质啲嘅，唔系买翻去就。好似劈埋一邊又冇乜用嘅嘢啦， 用到嘅。 OK， 今次嘅係啲咩嚟噶？即係同 我哋出咗本樂譜啊，係一本都想做好耐嘅一件事啦。咁嚟緊今年都想繼續再做一批新歌，即係一批歌嘅新嘅樂譜咁樣。 OK， 所以頭先講好靚嘅就係呢個樂譜其中一個啦。 係 咪仲有一個同酒有關？ 係 啊，仲有 一個 酒瓶啦。係 啊， 咁係。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哋係對酒好有興趣嘅， 係啊，大人樣啦， 栽水都得嘅， 係啦， 行山又啱用我， 係啊， 栽水少啲咯， 係咯，但係頭先問緊阿 Michael， 你自己覺得咧，即係今年如果 Color 嘅話，你 review 一下。 我覺得我哋進步係一啲心靈上咯，係 <Yeah. S 2> 啊，即係我哋自己幾個人嘅團結精神啊，又或者我哋自己心靈上咯，我哋 係 外形就不嬲進步緊嘅啦，我哋體型方面， 係 即係因為咁多年嚟，其實反而今年尤其是個演唱會啦，即係個 feedback 係好好嘅， 係 咁啊，變相嚟講，即係靠班樂迷去俾翻一個好大嘅信心我哋四個咯，嚇呢樣嘢好緊要嘅。 OK， 之前。曾經又係稍為欠缺信心嘅時間， 會㗎會㗎，因為你咁多年都會一嚟又慣咗啦，咁啊好似覺得做極都好似開始冇咁多人明白我哋喎，咁但係呢一兩年又好奇怪喎，啲人又翻炒翻喎，開始即係開始感受到我哋五年前嘅感受咁樣， 即係有個時差， 即係同埋你喺現實之中即係有好多阻滯㗎嘛，即係我哋其實都想 keep 住每一年都開演唱會，咁但係現實問題就今年個演唱會都相隔咗兩年， <Yeah. S 2> 所以可能大家樂迷都會有多少期待啦，我哋自己都會自己都會督促自己都會緊少少，所以今年對我哋嚟講係加埋社會咁多事啦， <Yeah. S 2> 即係我哋大家都重新去思考過我哋嘅出發嘅方向啦，我哋究竟啲新歌想講啲乜嘢啦， <Yeah. S 2> 即係其實之前做咗啲新歌，但係其實我哋都可能呢幾個月劈低咗啦， yeah, 做一批新嘅歌，因為可能個主題自己都唔係好想玩啊，有一啲歌，咁我哋自己都重新去尋覓緊啲嘢。 今天再笑著碰杯，落得清淡，深入味蕾，和你讚歎杯中雅趣。當初太渴望刺激。熱酒只帶來情緒，年紀還細，喜歡喝醉，到腳步漸抽搐，幾經轉伴侶。 是欣赏到清酒清似水，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清水那会枉化过去代价。苏醒了喝淡暖汤，认真思索挂念着谁，年少野性终于过去，花心血拼命去追，换得去脱和潮水，而感情已消失哪里，到向现实投降，几经转伴侣，字字简约都不失壮举，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清水与你一家，试过将我一切都当筹码，不顾一切冲向堤坝，想不开从前牵挂错的牵挂，由时间酿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如明日八十岁活过便满足，对着你悠然而心安，当初的一股劲莽撞，今天的自托，将一口激愤一口急躁，一口不满一口去烈亦渴望。 个大环境好复杂嘅情况底下， yeah. 即系你会听到有啲歌手就会觉得好多素材，咁但系有啲人又会觉得哇好难写，完全唔知仲可以讲到啲乜嘢。卡拉属于边一种？ 我哋都其实都有好多嘢想写嘅，咁、 yeah. 但系我哋会谂下点讲啦，即系我哋会花多啲时间，即系更加要小，系咪叫小心啊？ 要雕琢少少， 系啦，处理得好少少咯，即系因为我哋。我哋發覺我哋做嗰啲歌真係啲人會真係會深究我哋想講嘅嘢，咁、所以我哋更加要思考我哋想講嘅嘢係嗰個重點擺喺邊度咯，即係我哋又唔想話騎劫任何事情去做音樂，即係咁樣做音樂又有少少壓力嘅，我覺得。咁、但係點樣去保存住自己嘅真體咧？又喺題材之中可以做到一樣真係。是我哋唱出嚟，系觉得大家会接受嘅。咁呢个系我哋揾紧嘅一个技巧咯，可以话。 O、okay, K， 所以大家20年嘅时候就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啦，即系有新歌啦，系咪先？咁譬如呢个 show 咁做完之后，有冇一个难忘嘅点咧？一个片段你可以 revisit 嘅话 ，Sweet Color 其实我觉得今年系好多嘢系好顺嘅， yeah. 我哋会觉得系啦。咁就好好利用呢一個順咯， 係 嚇，即係更加唔可以偷懶咯。我覺得我哋，係、 嗯、 啦。咁其實今年就大家感覺上好似即係會少咗演出啊、 嗯， 因為大家留喺香港時間多啦，咁、香港都會比較少咗演出啦。其實呢下半年，咁但係我哋自己想積極少少就係、是。點樣去到令到啲演出會發生啦？咁所以我哋嚟緊下年都會有一啲自己舉辦嘅啲小型啲嘅演出，係、啦，就係、是、可能會係啲關於可能會一啲慈善嘅 show 啦，係、啦，咁或者係一啲演唱會前嘅即係一啲新碟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籌備到一隻新碟，因為都好耐冇出碟啦。 OK， 我、下一次嘅 show， 下年嘅 show 係預計幾多月份搞？ 應該係八月啦，八月嘅尾啦。 OK， 咁而家應該係籌備當中㗎啦啲嘢。 而家籌備緊㗎啦，都可以係啦，慢慢會公布㗎啦。所以就都呢件事反而係我哋 都係 focus 緊係可能下年嘅事情咯。 OK， 咁如果問 Michael 咧，即係喺今年入邊，關於音樂上面你最難忘嘅一個回憶或者片段會係 誒？今年如果音樂上或者我哋嘅個演唱會啦，我覺得最難忘係一開始嘣一聲，可能半個鐘內就賣曬啦啲飛。我諗呢個係幾難忘咯，係啦。咁我哋互相 WhatsApp， 喂， 半個鐘 起身啦，係啊，其實羅賓都未起身，喺賣曬啦，喂，賣曬啦，跟住咧嚇，哎呀，賣曬啦， 唔使出 post 咯咁樣。 搞掂， 搞掂，咁样可以庆祝啦，咁样， 咪都要出个 pose， 卖晒 啦，可以专心筹备啦， 系啦，咁样， 咁样，所以嚟紧就有机会，可能无论喺场次又或者场地上面，有一个更加大嘅一个选择， 系啊， 究竟边度做咧？方式又会系点样样咧？ 系啊， 咁样样 ，OK， 咁所以嗱，19年入边，佢哋有佢哋嘅初路啦，有佢哋一个都好多人讲同埋传颂度都几高嘅一个 concert 啦。 我哋嘉宾拣歌都系特登拣呢一首啊嘛。系、嗯、啊，每日朝头早听完喊一喊之后翻工啊， 咁悲伤啊， 几唔中意份工， 可能系喜极而泣咧，真系好中意份工啊，你唔知啦，系咪？咁我今日期待 Kala 喺20年嘅时候有佢哋嘅新嘅专辑啦，希望 系 啦，就一定有新歌噶啦，咁同埋有佢哋新嘅 concert。OK， 今日多谢晒 Kala，Thank you。 抛弃古老的吉他，为我当天。于新曲比赛里赢到过冠军吗？双耳不再穿戴耳环，收起不笑与怒气，剪断了发。家里的至亲已经年迈，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只索命付。而梦想的世界，随成长早置之不顾。再会了吧，昨日同伴。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初老。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可能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渐老。必须好好照顾，以没法人性，若有旧理想不要去在乎，仍在奔波繁忙，遗忘怎么发声反抗，困倦了就哼一句歌。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看看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青春于那时消失，随梦想一拼消失。不需掌声，不要认同昨日有捍卫吉他的勇。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每个责任如肩担重。看看世界并没谁不会 悄地挂念昨天追踪的一切，如流星一般美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至今有大约80名教师，包括教学助理，因为涉及反修例示威活动被捕。另外，局方亦都收到123宗有关教师专业操守的投诉，70多宗完成调查，当中有30宗不成立，31宗初步成立的个案。局方正是考虑有关老师的回应，再作下一步行动。杨润雄话，对于有教师作出仇恨言论，有挑衅行为，涉及不当教材等，教育局已经向部分老师发出警告信和谴责信。一名官校教师涉嫌使用不当教材被停职。杨润雄说，被捕不等于最终被定罪，但如果教师涉及严重违法行为被捕，学校可以要求教师停职。如果情节严重，当局会考虑取消教师注册。他强调，局方的程序不偏不倚，亦都会给予涉事老师充分申述的机会。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日向全港中小学的师生和家长发信，表示局方会严肃跟进每宗涉及教师专业操守的个案，不论是失德或者是违法的行为，若果情节严重，会考虑取消有关教师的注册。教联会表示，期望当局公开惩处教师的原因，并清楚界定惩处的程度和准则，让教育局有所依循。对于有言论认为教师在社交平台发布对社会事件的言论属于言论自由，被裁定专业失当不合理，教联会说，言论自由并非无界限，学生透过社交媒体接触到教师的言论，影响不容忽视，认为公开散布不当言论有违专业操守。房協表示，考慮到目前社會經濟狀況，決定凍結轄下20條出租屋邨租金，直至明年9月30日。行政總裁王傑龍說，房協作為自負盈虧的非牟利機構，出租屋邨的營運帳目獨立於其他業務，租金釐定和檢討主要是以屋邨的營運成本作主要考慮，按目前的租金水平，今年的營運帳目仍然虧損，但因應當前的經濟環境，房協願意和屋邨租戶共度時間。房協會密切留意香港的經濟狀況和租戶的負擔能力，明年將會因應最新情況檢討。房協轄下有20條出租屋邨，共有32000多個單位，居民的人數大約83000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澳门庆祝回归2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他强调处理香港同澳门特区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亦都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习近平说，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有四点重要经验，包括坚持包容共制，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他赞扬澳门政府在各类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做得有声有色。习近平又说，30多年来一国两制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当然有关制度体系亦都要不断加以完善，但他坚信包括香港澳门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将一国两制实践发展得更好，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得更好，将特区治理得更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1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9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9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2，跌4毫；阿里巴巴207蚊，升2.2；盈富基金28蚊1.5，系升1.5；中国移动63.95，升1.5；中国平安91.8，跌2毫；友邦保险79.9，跌2.5；建设银行6.62，跌2仙；美团点评102蚊，跌1.5；港交所256.4，升1.4；信宇光学科技138.6，跌5.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8，澳元0.6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人民币7.012，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6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89美元，卖出147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彩虹道嘅中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而家大致系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交通大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另外，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和富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商贸区支路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希福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今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吉利佐治街咧，分别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哄。 1, 2, 3,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由佢哋咧同黎智的哥尔摩嘅音乐人去到合写嘅呢首作品。田子温系有 Oscar， 作品名称叫做《甚至树》。如果生命好似一本书嘅话，开头嗰几个 chapter 可能系好色彩斑斓嘅，好童话故事嘅。但系越卷落去，当你越嚟越成长、越嚟越大个嘅时候，你可能就会睇到呢个世界一啲荒诞嘅地方，一啲唔公平嘅地方，一啲恐怖嘅地方。香港呢队嘅乐队啦，佢哋叫做 The Hurts， 有呢首嘅新歌，歌名叫做《末日快车》。听紧嘅时候，好似一幕一幕末日嘅风景喺个窗边嗰度驰骋一样。唔知你听住呢首歌，你觉得自己系坐紧一架私家车，定系一班火车？提一提你，又嚟到每一个月，听日就系21号。

至于发抖，不寻常的濒临崩溃。掉落的是口水还是眼泪，倾倒在你的脸庞前偷窃，未来的气味只剩下碎片天空崩塌枕头。多一些我并不爱你，我的晚间 唱什么情歌，谈什么心 听到有艺语圈作品啦，嗰个名称叫做《恐慌症》，讲嘅系心目当中一啲唔同嘅恐惧。而身为香港人嘅我哋，或者系我啦，最恐惧嘅事情系发生喺我身边，每一日都发生紧嘅事。爱人。我觉得我最怕的应该是面对大家的麻木和冷漠越来越多，面对不公义越来越习惯的那种的状态。跟着来是吴青峰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失忆症，希望不是在说香港。